明天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工作日。说来话长，在这个节目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朋友，我每天晚上在这里遇到新鲜的面孔，跟老朋友叙旧。这里像一个咖啡馆，像一个深夜食堂，像一个酒吧，像一个演艺场所，还像一个自己情感的抒发的一个小空间。这里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各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我个人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陆机，里边有1500多位朋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从2009年就开始听我的广播，快9年了哦，马上就迎来10年的大关。我希望我们通过网络，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天涯咫尺，咫尺天涯。欢迎二宝、木博，所有的真爱团的粉丝豆豆，你们晚上好，我也谢谢你们哦。因为呢，我要发起一个听众的有声见面会，明天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现在想要参与这个有声见面会的话，你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以图片的形式，或者是以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聊聊这2018年一整年，你看你听十点达陆机的收获感觉，或者你的改变都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做个铺垫吧，如果你们想听到更多的朋友的话，看到更多的朋友，或者在节目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图片和感慨，赶紧扫描我们现在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怎么看到我们的屏幕？你现在就打开花椒搜索十点达陆机就可以看得到。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982见面会同学会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得了温暖的节目奖，暖心节目奖。那在明晚我会发一个大大的红包给你们，大大的红包，或许不止一个，一头一尾我发两个红包怎么样？如果你想分享红包的喜悦，跟现在我们微信听友群里150几位的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夜色的话，我真的诚邀你们加入我们的十点达陆机的听友团。怎么样？最近你的生活过得开心吗？2018年眼看就要结束了，我们回望整个2018年，你的工作是顺利的吗？你得到老板的赏识，或者你在你的小小的工作岗位，就那个小小的办公桌和一台电脑面前，你做出了自己比之前进步的你吗？如果有，我恭喜你；如果没有，也不要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进步是达到量变才有质变的积累。我希望你慢慢的对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认识和提高。那感情生活你还顺利吗？这一年你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感情生活里学会了如何去爱，而不是如何讨爱情，如何以你爱的人的他喜欢的方式跟他也在一起相爱，这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也是一门学问，我们一起慢慢学。那在健康的梳理上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把你的体脂减少？去查体的时候呢，医生会跟你说，哎，相较2017年、2018年的身体有了变化，恭喜你。并且会写上你的注意事项，希望你2019年会变得更好。其实每一个人在2018年这12个月的冗长岁月当中，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改变。那我们今天晚上聊聊2018年你的那些改变，你能感觉得到的，你可以来说一说，好的不好的，我都想听，我都愿意听。第一首歌来自于雨飞门啊，雨飞门我非常喜欢的乐队，改变。 我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在你面前，我无法伪装。 把自己真实的呈现给你，可你还是聪明的放弃，聪明的放弃我。我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不容易离开我。我想变得快乐多变，好让你不容易厌倦我。 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有时候在想，人在真的陷入情感的漩涡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卑微的。你一直在不停地改变，赢得那个人的芳心，赢得那个人的关注。有的改变，其实你不爱那样。人为悦己者容嘛，不单单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人变得不像你自己的样子，其实你身边的朋友看着都很可怜，都很心疼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真的是相爱吗？你把自己这么搞得辛辛苦苦的，这根本不是相爱的样子啊。你说我们开始慢慢的闪躲，慢慢的变成那个不爱勇敢绽放自己的人。所以我请你好好的修为你自己。你要去关心一个人，你要去温暖他的时候，你首先要自己有能量，你才可以去这么做。我希望十点答录机是一个在深夜给你能量的节目， 今天的北京好冷啊，真的是好冷好冷。我有几个东北的朋友问他说，你们在这里感觉跟东北的冷一样吗？他们说不太一样，这个体感的温度比东北现在还要冷，因为东北有时候没有这么大的风。北京今天体感大概零下14度左右，标的温度是零下11度，低温的预警还在进行当中，明天还会很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注意风度又不注重温度的人，我希望你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注重一下温度，因为很有可能你会感冒着凉。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现在正在走夜路的你，小心驾驶。如果你真的没有一辆自己的车子，比如说你在骑自行车或者骑摩托车，帮你暖一暖。来看看2018年的我们的改变。我想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会大家说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我也自己实践了很多，或许是因为小小的一个事件让我改掉了吸烟的毛病。我不是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一个人做一个习惯的改变真的很难，必须出一件事情才可以。也许这个事情是让我戒掉抽烟22天的一个好的契机。22天省掉500多块钱，其实省的不是钱，是健康的东西。我希望你改掉目前你现在身上的一个坏的习惯。你有吗？我就是抽烟呢。可我现在改的还不错。Sorry， 声音现在怎么样？木博，声音 OK 吗？我会一会儿问问我们的恒恒，现在声音怎么样？恒恒，他听得到我说话，一会儿让大家听听看。所有的晚上的这些惦念和想法，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我自己心灵的感触。刚刚你说声音小，我都忘记我说到哪里了。我刚才说到哪里了？要不放首歌吧。说到哪里了？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你觉得你身上自己知道的坏习惯，你要改掉的？宋温暖，你好，豆豆你好。你们这些朋友，现在在线的朋友，说一说你们会觉得哪些你身上的坏习惯要改掉。我不读你们的名字没关系，我只是想说说我改掉了抽烟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你呢？比如说爱发脾气，比如说动不动就怀疑别人，不相信别人，还有很多很多。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我个人非常的欣赏他，因为他年纪很大，而且他呢是口琴和长笛的演奏家第一人口琴第一人。他叫杨乐，年纪很大，满头白发，但是他依然潇洒。他在吹 blues 口琴或者在唱歌的时候是他的风格，崔健的力推的一个我国的非常出色的音乐人。我今天晚上带来杨乐先生的一首歌曲和一首口琴的作品。那首先要听听杨乐的歌声，名字叫做他说话一定是这样的。你们好，我是杨乐，叫做音乐响起。其实每天晚上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当音乐响起，我整个人是陶醉的。我希望你跟我一样融入到音乐里，找到最真实的那个感受哦。有请杨乐，音乐响起。 每当音乐响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每当音乐响起，情愿身不由己，梦幻世界如此美丽，宁愿留在那里。音乐响起，看到真诚的脸。音乐响起，看到善良的脸。音乐 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地方躲起来，你可以在那里面撒娇、跳跃、奔跑、哭泣、皱眉、顿促、滞住，还有很多很多音乐里的自己。音乐的神奇并非哆瑞咪发嗦拉西可以解释的。 每当音乐响起，心绪渐渐平息，慢慢自由的呼吸，喜悦来到心底。每当音乐响起，心中不再拥挤，万物每一秒清晰，爱悠然升起。 这世界变得神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全世界现在谁倾听你？你如果找不到朋友，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和参照物，十点答录机，全世界谁倾听你？记住，十点答录机，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我是谁呢？首先，我是个电台的主持人，再次我是著名的配音演员，再次我是资深的媒体人、乐评人。其实我最重要的角色是你们的朋友。非常的感谢大家信任十点答录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再次在夜晚看到各位的光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有这样一个听友见面会的活动。见面会是什么意思呢？在明天的最后一期十点答录机的正常工作日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会放很多听友的语音或者文字给你看，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这个便利的条件。当我今天晚上来直播间之前，在我的小小的工作间去把这些声音通过手机声卡还有调音台录到我们的软件里之前，之后我的心情是有变化和起伏的。我在想，这一年232天的晚上我都在这里陪你们度过，我真的比陪家人的时间还要多。我为什么说 We are family， 我们是家人？确实我们不是一家人，却胜似家人。我的 说话的习惯，穿衣的风格，白头发的多少，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是的，我头发变长了。今天在下午3点4点见面会的时候，大家说，哎，周准的头发变长了，显得年轻了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整个人是特别开心的，对对，特别开心。刚刚问到大家身上的一些习惯哈，我的十点答录机的我自己的微信听友群，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的朋友有很多人说准的，我其实我这个人特别不自信，我能觉得一个自信人在我身边我觉得特别别扭，我老怀疑自己说他来哪来那么多自信呢。我希望在2019年赶紧改掉不自信的毛病。你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吗？我觉得提高自信能力的其实还是从自己的内心来说，内心必须要强大。内心怎么强大？你有强大关于你那个领域或者某一个领域的知识点支撑点，别人是无法企及的，或者说你说出来头头是道，别人说哦赞许厉害行家里手。自信，长得帅算自信吗？长得漂亮算吗？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它会让你有一点点沾沾自喜的感觉，但是不长久。内在外在和谐统一才是最完美的表达。送给那些不太自信的朋友。豆豆说，我的习惯就是性格太敏感，还有什么都会自己扛到最后，属于被动性人格，不是主动性人格。二宝是一个特别喜新的女孩子，而且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她说，我想是敏感吧，我原来呢特别容易多想，现在是想放过自己一点哈，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哦，变得热情一些，变得释怀一些，这样感觉很好。对，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一般的感觉。游泳的云是我们的政治老师，他说呢，提高自信我觉得有两个方法，一是提升自己，再有就是多受伤。什么都是两面的哈，这个多受伤就是多体会吧，会找到那个最舒服的交朋友的感觉，情感的感觉，跟人相处的这样一个模式。当你跟头翻多了，就会有自己的感觉。二宝啊，喜庆就是很可爱的意思，很讨人喜欢，性格非常棒。那你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样子，哎，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在直播间啊，穿了一个黄色的帽衫。现在直播间温度大概27、28度，很热。其实我里边衣服是湿的。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样呢？你家里冷不冷？暖气还很足吗？现在北京现在室外温度，我看一下我的天气预报系统是，你们猜，北京现在是-10度。朝阳区-10度，明天是-3度到-11度，最高气温-3度哦，一定要穿衣保暖，把自己穿得暖暖的，一定要吃早餐。我想想你现在的样子，很放松，然后，我们是自己人，不说陌生遥远的话。我想你现在放松的，自在的，珍惜的听。十点答录机周准为你带来的2018年倒数第二期节目，明天是一个声音和突变的聚会，我们会听到很多在夜晚的心声。在这个年代还能静下心来写字录音的人，我非常的欣赏，就像欣赏我自己一样。 Love is love， 现在的样子。 谢谢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些皱纹，少了一些装饰。时间它教会了我去做开心的事。谢谢你讨厌我现在的样子。 憔悴，随着年华走失，走失。我没有想要忍痛的意思，只是没必要再多吵一次。有时候 喜欢自己的样子是穿一个非常大的宽宽的棉质的衣服，穿着厚厚的拖鞋，好好点一杯咖啡或者倒一杯红酒，听着充满了文艺气息的老唱片，看一部充满回忆的老电影，出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非常漂亮的中古售卖店，嘿嘿，跟老板攀谈，我们彼此笑迎，笑意满满的样子， 只是没力气做讨好的事，有时候不坚持就会随着年华走失，走失。我没有想要认同 说，准则我特别喜欢你在我耳边说话的感觉，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现在的样子，我希望你戴着耳机听听我的声音，感受十点大陆记在夜晚给你的温暖。 多了一些隐私，是你们教我懂得如何过的日子， 谢谢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现在的样子》。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我一直认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你是这么认为的吗？音乐是最美丽的生命的语言之一，如果你跟他没有就是共同语言的话，你可以用音乐跟他说话，比如说你是一个拉小提琴的，他是一个 keyboard 键盘手，你们可以用两个乐器互相去对话，很美妙的感觉。 刚刚我们说改掉的习惯和养成的习惯，2018年这一年你这360多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其实作为健身呢，很多朋友会当成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课题。现在有很多自媒体达人都是健身达人啊，媒体认证，什么加微，每天都在健身房撸铁、练肌肉、练蜜桃臀，就是为了穿衣服好看啊，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对不对？啊，还是说反了 ？Anyway， 反正就让自己很好看就对了。然后你燃烧卡路里之后，可以吃东西，然后再去燃烧卡路里，然后反复的，打引号的折磨你的 body， 然后你会变得更加的容光焕发。啊，小果呢说2018年开始跑步、健身，当成一种习惯，从来都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你真的是不给别人看的吗？那就好，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从而变得更自信、更能欣赏自己。以前我遇到陌生人会脸红，他说现在重新去改变，去提高认知，放下那些负能量，敞开心扉，成为大家的开心果，做一个真正有自信心的人，为你点赞鼓掌。这是非常好的一段话，充满了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就是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就是那个感觉，对不对，站在一个小小的石拱桥上，拎着两条小小的带鱼，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这感觉是不错的，音乐呢很有魅力，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听歌曲的时候是有这个音乐的编曲、演唱、词曲作者等等，还有 remix，有的去很遥远的，比如说去英国呀，去美国去做母带最后的处理 master。那今天我们要听听一个口琴的演绎，也是杨乐先生带来的哈，叫做他随意独奏，真的是 solo。口琴有一种天然文艺的感觉，你这一首歌口琴前奏响起来，你就想去听，去回忆，听到这个音乐之后，你臆想的世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让我们一起闭上双眼，来听听杨乐先生用口琴，就一把口琴营造的神奇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Okay. 你吹过口琴吗？但是我在组乐队的时候，有些前奏会是口琴响起来的。这次应该出口琴的音色了吧？走，很高兴认识你。十点大陆机 ，We are family。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刚刚非常好听的 Bruce 演奏的口琴崛起，来自于杨乐先生啊，非常棒的口琴表演艺术家，而且他不单口琴吹得好，笛子也吹得一起棒，所以说很多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唱歌不错，那他的律动一定也不错，他唱歌跳舞的这个大概的这个 balance 也非常的好控制的，就是很多都是相通的。比如说你画画很细致，那也许你写歌的时候，写字的时候，一撇一捺你也会很讲究。看到了很多的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千金顶你好，千金赶顶你好，啊，你现在是他是一名军人来着，他一定站得很直，而且身上的这个肌肉很厉害，向你学习。我觉得当兵的人呢，有首歌嘛，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哇，好有使命感。当那个钢枪扛在身上的时候，保家卫国的时候，还有就是大家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和降旗的仪式，对吗？当那个护旗手把那个五星红旗随风唰，那个慢动作一甩出去的时候，哇，他怎么那么好看，对不对？很自豪 ，proud of him， 感到自豪。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习惯，在一八年有好的总结，然后把自己不好的都留在一八年，把自己所有丰盛的、想象的、美好的、寄予厚望的东西托付给2019年啊！希望有好事情发生。我也希望在2019年的每周一、周三、周四，一生一世的陪伴的这样一个寓意当中。跟老朋友碰面，遇到新的朋友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游泳的云你太逗了，他说如果我当兵我要去炊事班，炊事班的故事太好看了，里边的各个的角色我都喜欢，捧红了一众人，就像当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江湖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来着，佟掌柜啊，你叫什么来着，电视剧忘了。说到口琴呢，游泳云说呢，记得第一次听口琴音乐会是一位爱尔兰的口琴演奏家，哇，在中山音乐堂，带着他的妈妈去的，而呢那票是当年在音乐台短信互动获得的，想想就很开心。那天那个吹口琴的外国朋友，外国艺术家吹了一首《南泥湾》，好听的旋律。音乐的魅力，好好说话的魅力，对，叫什么客栈来着？叶小六那个，对，叶小六，什么来着？客栈，芙蓉客栈，芙蓉姐姐，哎呀，什么啊？《武林外传》，大轩 ，bingo， 我刚才说什么？芙蓉客栈啊，芙蓉客栈，《武林外传》，哎。我忽然胃疼，我要放首歌，《武林外传》，芙蓉客栈，哇，芙蓉客栈厉害，同福客栈。其实，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曲线当中，每一个断层里都有几个怪咖。你身边有没有怪咖？平时说话不多，然后一说句话，全场爆笑冷场那种的。其实，在微信听友群里，好多人不说话，蹦蹦出去的那个人，哇，他好怪咖，着装谈吐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芙蓉客栈，其实挺搞笑的。但是身边的怪咖的朋友，他心里一定有一个结，就像这首歌里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薛之谦，怪咖。你发现一个人唱歌不断动自己身体和手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情绪，内心在挣扎，希望通过指尖传递给你。 你的改变很难制止了，我的取悦也不是天生的， 酒和冰冷。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脸就沉了，无痛的角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做的，我习惯了无痛的活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执拗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怪咖一吐点就不尴尬， 千的歌曲呢，其实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内心有挣扎的部分，就像一个挣扎的躯体在黑夜里慢慢的扭曲，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深刻的道理。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叫做怪咖，希望你能够喜欢哦。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是我之前的一个音频的部分，我给它做成了一个系统的视频的片花。做节目是要有用心的，然后我们明年的节目每一个季度哦，我只是每一个季度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视频的记录。我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把你自己心里想看到的部分，一些心灵的一些感触，比如说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拍下来啊，文字的方式给我，我也可以在视频当中呈现大家的音容笑貌。 时间来到了22:51，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答录机。非常的谢谢大家在晚上选择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收听呢，听收音机是很多人的习惯，那个时候一个话匣子可以看很多听很多想象很多。你可以听到这个在直播间晚上深夜直播的男子，他长什么样啊？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哎呦，明天啊，现在就问吧。如果你真的没有见过我，然后你只是通过广播听到我的声音，你会想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真的打开视频颤颤巍巍点开直播间的时候，你再看到我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哦，对，都是加分，对，都是加分就对了，对对对对。回望2018年呢，好多的事情发生啊。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比如说你身体受了一些伤害，或者说你心理上受了一些打击，你会觉得，哎，我怎么这么不顺呢？好倒霉啊，真丧得慌。No， 也许是这个事情给你挡了更大的事情。有这个事情，你可以改变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坏习惯，从而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一种非常大的这种代价和困难去让你改变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都是主动去改变接受，而不是被动迎合的，是不是？永远的云说，我闺女说周准长得特正经，有吗？我也可以不正，没有没有没有，是夸是夸是夸。我觉得我这张脸还长得蛮正气的哈，但是我也很诙谐的，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圈里，我是一个既可以诙谐啊，又可以冷漠的人。So， 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来到十点答录机，不管是听友还是网友，都希望你融入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感觉的 family 的这样一个氛围。We are family。当然，跑男经常说 We are family。他们才不跟你是 family 呢，他们跑完了就走了，他们不会一年365天有232天陪你，我一年365天232天陪你，其实还有我们微信听友群，我365天都会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是不是要为我点个赞，发个小礼物，让我的幸福溢满整个十点答录机的花园。我想要感谢的事情太多，我一激动手就疼，现在是手指尖会疼。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慢慢的改变，不是蜕变，是慢慢的改变，改变成自己不讨厌的那个人为止。你有时候觉得你在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代讨厌的那个人，有时候真正就变成你现在的自己的样子。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有大把的人是这样的？我希望不要这样。小果，抒发感情的时候明天再说。小礼物点赞，明天走起来。今天一个小小的预热，看大家是不是很真诚啊？我如果是个听友的话，如果周准说来点点赞，来点小礼物，我一定会各种疯狂的送，各种疯狂的送，各种疯狂的送，各种疯狂的送。芙蓉客栈，今天你也是醉了，周准，我跟你讲，叫什么来着？什么《武林外传》啊？《武林外传》，对对对。2018遇见十点答录机，心花怒放。19年13、14，继续挺你到底。Wow, so great, it's my pleasure。我觉得是个开心的会晤。还有4分钟，最后一首歌放给你。合唱的歌吧。我在未来等你。齐秦，明明。我在未来等你，我在2019年的一年等你，每周1、3、4，你记得要来。我还会留头发，留得长一点。谢谢你们，明天晚上真的诚邀你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是周准。明天见，拜拜。 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探望。